欢迎来到 A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单人纺织，为各位介绍一本非常棒的小说，是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60年代写的《宇宙连环图》。卡尔维诺以科学新知或者是伪科普新知为题材，写了12篇短篇科幻小说，他也在其中创造了很多无法发音的名字单词，比如说主要的叙述者叫 QFWFQ， 或者是里面的一个角色叫 VHD 船长，然后为了避免拗口念的时候，就让我以第一个单字取代。今天想念的就是选自《宇宙连环图》当中的这篇《月亮的距离》。乔治 H. 达尔文先生所说，从前月亮曾经离地球很近，是潮汐一点一点把它推向远方的。月亮在地球上引起的潮汐，使地球渐渐失去了自身的能量。我知道，老 Q 喊道，你们都无法记得，可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月亮就在我们头顶上，奇大无比。满月时夜光如昼，那是一种奶油色的光，巨大的月亮似乎要把我们压倒碾碎。新月时它在空中滚动着，像是风持着的一把黑伞。那峨眉月的尖垂得那么低，好像要穿透礁石抛锚停泊。那时候什么都跟现在不同，由于离太阳的距离、运行轨道、倾斜角度都不同于今日。地球跟月亮紧挨着，不难想象这两个大家伙怎么也找不出护卫对方阴影的方法，结果随时都会发生日食或月食。 运行轨道吗？是椭圆形的，当然是椭圆形的。有一阵子压在我们头顶上，一阵子又旋转着飞开。而潮汐呢？月亮压低时就涨潮，谁也拦不住。有些满月之夜，天低低的，潮高高的，月亮只差一丁点儿就要被海水浸泡湿了，顶多也就差几米嘛。难道我们就没有想到过去月亮上去吗？怎么没有？只要划着小船到月亮下面，支上了一架木梯，就能爬上月亮。月亮离地球最近的那一点是新礁湾，我们划着山板，就是一种原生平底的软木小船，到达那个海域。船上的人还不少，有我，有 V 船长跟他的妻子，还有我的龙子表弟，有时候还有小 X， 他那时候也就是12岁的样子。那几夜海面极其平静，银光闪闪，如同一池水银。那些经受不住月光诱惑的小螃蟹、乌贼、透明轻柔的海草、小珊瑚等等，跃出海面，升空落到月亮上，吊挂在那抹了灰浆似的月亮表面上。还有一些小东西悬浮在半空中，成为一群发亮的流体，我们得不断用芭蕉叶扑打着驱赶它们。我们的工作是这样进行的，我们在船上带了一架木梯子，一个人扶着梯子，另一个人则爬上去，还有人划桨把船划到月亮下，所以需要几个人的配合。爬在梯子顶部的人在小船靠近月亮时吓得大叫，说快停住快停住，月亮要撞破我的头了。那种感受真是难以言表，月亮这庞然大物，表面上是满是尖尖的凸起跟深深的凹裂，好像压到自己身上。现在肯定是不同的，而那时候的月亮，确切的讲，是那时月亮的肚子就是离地球最近的，几乎要擦边相碰的部分。表面上是覆盖着一层尖头鳞片，那个样子很像一条鱼的腹部，连那种味道都很相似。在我印象里，若说它不像是鱼，那是因为鱼是软的，而月亮更像鲟鲑鱼。 Thank you. 其实站在梯子顶部最高一层横栏上平衡直立，只要伸出胳膊就正好可以够到月亮。我们原先的估计是正确的，但当时我们还没有怀疑到月亮有一天会渐渐远离地球而去。唯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如何登上月亮。我会选择一块稳固的鳞片，我们这一组五六个人都要依次上去。我先用一只手抓紧它，另外一只手也抓住它。这时候我立刻感受到脚下的梯子跟船都逃掉了，而月亮的移动则使我得以摆脱地球的引力。是的，月亮有种拉扯你的力量，当你从地球向月亮过渡的时候会感受到这种力量。此时你必须迅速抓住鳞片，就像翻跟斗一样纵身一跃，两脚就可以落到月亮上了。从地球上看，你是头朝下倒挂着的，可是你自己却是跟平常一样正常站立着。唯一奇特的是，眼前看到的是一汪海水波光闪闪，小船上的伙伴们都头脚是倒置的，就像串葡萄一样挂着。在这种登月的跳跃表演中，表现的最出群的就是我的聋子表弟。他那粗糙的一双手一接触到月球，他总是第一个爬上梯子，一接触到月球就立刻变得非常柔软，特别准确。他总能够一下子就找到最理想的登月点，甚至双手一按就全身妥帖的附着到这个地球的卫星上。有一度我甚至觉得当他伸出双手时，月亮就会向他迎面而来做接应呢。他从月亮返回地球时也同样非常灵巧机敏，返回的动作难度更大，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跳高，要伸开双臂尽最大努力往高处跳，这是从月亮上来讲。如果从地球上来看，那个样子就更像是在跳水，双臂向后展开猛地往下下来。总之跟在地球上跳高是一模一样，因为月亮上没有什么能够支撑梯子。而我的表弟聋子表弟他可不是双臂前伸纵身一跃，他像是要翻跟斗一样低头卷身，靠手撑月面的反弹力腾空而起。我们从船上看他，从他在空中翻跳起来，真的就像是要用双手举起月亮这个巨球。当他双手用力撑月球表面的时候，整个月球都在颤动，一直到它落到我们的上方，大家才能够抓住它的脚踝骨把它拉回船上。结尾给维尼的小说是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月亮的距离》。听到的音乐目前为止都是 John Hopkins 的作品，这张专辑叫 Singularity。 现在你会问我们去月亮上究竟是要做什么，我就解释给你听吧。我们是要去取月乳的。月乳呢，要取月乳的方法是用一把大勺子，还有一个大木桶。然后当月球掠过这个越过地球草原森林跟沼泽的时候，受到月球的吸引而飞到月球上的那点飞到月亮上的那些东西在鳞片之间发酵，月乳是很浓的，就像是一种凝奶一样，就像 yogurt 一样吧。月乳主要成分有植物汁、蝌蚪、沥青、扁豆、蜂蜜、淀粉晶体、鲟鱼卵，还有肥沃的土壤、花粉、凝胶质、小虫、树脂、胡椒、矿物盐、燃料等等。你只要把大勺子伸进鳞片之间，就可以盛出满满一勺这种很珍奇的月乳。当然它不是全然纯净的，含有不少的渣子。在发酵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物质都能够溶解，有些东西还直挺挺的混在乳浆中，比如说指甲啊、软骨啊、海马、坚果、花梗、陶瓷碎片、鱼钩，偶尔还有梳子。这种乳浆在盛上来以后还要净化过滤，做到这些都不算困难，而难的地方在于如何把它送回地球上。我们是这样操作的，每盛上一勺，我们就用双手握住勺把，用力的把它像发弹一样射弹似的甩向地球。只要投掷力够大，这一勺乳浆就能够被甩到海面上。一旦到了海面，它会浮在水面，把它捞到船上就很容易了。这种投掷运动中，又是我的笼子表弟大显身手。他很有背力，又极善于瞄准，能够一下子把乳浆甩到船上人端着的木盆里，而我则是屡屡失败。往往因为无法战胜月亮的引力，投出去的一勺乳浆又回到自己头上。为各位念的是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月亮的距离》，我是雷光夏，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Thank you. queima. Calçada cheia de gente a passar e a me ver passar. Rio de Janeiro, gosto de você, gosto de quem gosta desse céu, desse mar, dessa gente feliz. Pau, pau, pau, uá. Pau, pau, pau, uá. Vento do mar no meu rosto e o sol a queimar, queimar. Calçada cheia de gente a passar e a me ver passar. Você, gosto de quem gosta desse céu, desse mar, dessa gente feliz. Pau, pau, pau, uá. Pau, pau, pau, uá. Bem que eu quis escrever um poema de amor e o amor estava em em tudo quanto eu amei. Pau, pau, pau, uá. Pau, pau, pau, uá. E no poema que eu fiz tinha alguém mais feliz que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为各位念的是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选自宇宙漫画当中这篇《月亮的距离》。我的聋子表弟超群出众的表现还远非这些，对他来说，在月亮鳞片之间掏月乳是一种游戏。他有时候根本不用勺子，只用一只手，甚至一个手指头伸进鳞片缝隙中。它没有一定的运动路线，只是从一点跳到另外一点，就像是要跟月亮开玩笑，出其不意，甚至是给它搔痒。说来也怪，他的手到之处，乳浆竟像从肿胀的母羊乳头上向外喷射而出。我们这些人就只好跟随其后，拿着勺子收集它开发出来的乳浆。它时而往东，时而向西，没有明确的路线，显得十分随意。有些地方只是因为它觉得有味道才去，比如说一些鳞片之间裸露着软软的褶皱。有时候表弟连手指都不用，而是用它计算精确的跳跃去踏用脚的大拇指，它是赤脚登月的，用脚的大拇指就可以戳出月乳来。从它发出的欢叫声跟随后的一连串跳跃来看，这似乎是它开心取乐的极点。月亮表面并不是均匀的鳞状，有些地区是光滑裸露的淡色粘土。对聋子表弟来说，这种柔软的空地给了他翻跟斗或是几乎像鸟儿一样腾飞的想象。他真的想要全身都浸泡在月亮的乳浆之中。 就这样，他跳来跳去，到一定的时候就看不见他的影子了。月亮上延伸着大片我们绝无任何好奇或是任何理由去探险的地方，表弟就消失在那里。我想他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所做的翻跟斗之类的游戏，似乎都不过是一种准备活动或是开场序幕，他一定是要去隐蔽的地方做什么秘密的活动。在新郊湾的那些夜晚，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快活但是有一种紧张，好像脑袋里面不是大脑，而是一条鱼，一条受月亮吸引而浮上来的鱼。我们唱着叫着玩着， V 船长的妻子弹竖琴，她的胳膊极长，在夜光下像鳗鱼一样闪着荧光，腋下则是像刺海胆一样神秘的深色。她的竖琴声音甜美，但她歌唱的嗓音尖利到了几乎无法忍受的程度，我不得不发出长长的喊声，与其说是为他伴奏，不如说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听觉器官吧。 透明的水母浮到水面上抖动着，有的离开水面飞向凹凸不平的月球。12岁的小 X， 这个小女孩以抓在空中飞行的水母为乐，但这不是容易的事。有一次她伸着胳膊想抓住一只水母，往上一窜，她自己也飘了起来。因为她瘦小，还差几盎司的体重才能够战胜月球引力，被地心引力再拉回来。于是她就真的和那些水母一起在海面上，在上空飞了起来。这可真让她害怕了，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后来索性开始在空中抓甲壳类跟小鱼，放进嘴巴里开始嚼起来。我们忙着追赶他，此时月亮沿着椭圆形的轨道开始远去，后头拖着一片海洋生物，像流星云一样在海天之间飘动。有一片弯曲的长海草，小女孩就悬浮在那些海草中间。小 X 小女孩有两根小辫子，这两根辫子也在飞舞，随着月亮翘起来。她又蹬又踢，好像要战胜那股看不见的气流。在飞行中，她丢了拖鞋，袜子也从脚上脱拉下来，受地心引力的作用而挂在空中。我们在梯子上努力去抓回它们。在空中吃掉那些浮游的小动物确实是个好方法，小女孩越吃就越增加体重，也就越向地球坠落。而且因为它是那些浮游物体中最大最沉的，那些软体动物、海草跟浮游生物就向它集中起来，很快地给它披上一层二氧化系的壳。壳直的背、龟甲壳乃至海草，它在这些七七八八的杂物中逐渐摆脱了月亮的引力，直到落到海上，泡在水中。我们划船去救援，它的身体还颇有磁力，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从附着在身上的那些杂物中解救出来。柔软的珊瑚缠在头发里，我们用梳子每给它梳一下，就有小鱼小虾纷纷落下。它的双眼被帽背糊住了，帽背的吸盘吸住了眼睑，无语的触手从它的胳膊缠到颈部。它的衣服几乎是海草跟海绵的编织物。我们只能先除去最大的异物，其余的东西像那些小贝壳或是鱼翅，就靠他自己在以后的一个星期内继续摘掉。他的皮肤上沾了很多小细藻，而且永远不脱落的，如果不仔细看，他身上总像有一层层薄薄的灰尘一样。 地球跟月亮之间的两股力量就是这样的。还有更甚者，从月亮落到地球上的物体在一定的时间当中还保持着月亮的磁力，拒绝受到我们这个地球世界的吸引。我够大够重了，但每次在上去月球之后再回到地球，都要有一个重新习惯的过程。同伴们都得抓住我的两个胳膊用力拽，他们在颠簸的小船上，而我得继续头朝下然后脚朝天好一阵子才行。他们向我喊着，你抓住，用力抓住我们。在这种乱抓乱摸中，我有时候抓住了 V 船长太太的胸部，又圆又挺的接触起来，感觉蛮好的，心里踏实。它的引力又跟月球的引力相当，甚至更大一点。在我头朝下的降落中，我只能用另外一只胳膊搂住它的腰，更便于重新过渡到这个世界来，一下子摔落到船底。而 V 船长为了要让我醒来，还要朝我泼一桶水。Thank you. 我们今天为各位念的这本小说是宇宙漫连环图名的这篇月亮距离，作者是卡尔维诺，时间是下午3:50，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在广告之后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回到声音纺织机，是雷光下，我们来听一首 Radiohead No Surprises。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刚才听到是 Radiohead No Surprises。 今天为各位念是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60年代写的短篇小说，这篇名叫做《月亮的距离》。就这样，我开始爱上了船长夫人，但这也是令我痛苦万分的事，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船长夫人的目光总是盯着一个人不放，也就是我的表弟，我的聋子表弟。他的手一稳稳地碰到地球卫星表面，我就能从船长夫人的目光中看到对聋子跟月亮之间彼此信任的情感的反馈。当表弟去做那些神秘的月亮探险而消失的时候，我看见船长夫人喘喘不安，如坐针毡。对于我，一切已经是非常清楚了。船长夫人正在嫉妒月亮，而我正在嫉妒我的表弟。船长夫人有像钻石一样的眼睛，目光之中燃烧着烈火。他看月亮的时候，几乎像是在挑战一样，就好像在说：“你不会占有它。”而我却觉得被完全排斥在外了。对这一切最不理解的就是聋子表弟。当人们帮助他降落时，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大家都拉他的腿，而船长夫人每每不能自制，整个人都毫不吝啬地身心投入，伸出他那银白色的双臂去迎接他。对此，我心中习过一种痛楚的忧伤。船长夫人降落时，我也抓过他，他的身体是顺从的，但没有像对表弟那么感情投入地扑过来。但表弟却蛮不在乎，还沉浸在对月亮的陶醉之中。我看看船长，我猜他是否注意到妻子的举止表现。从船长那张布满皱纹的颜姿重重的紫红色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流露出来。由于聋子表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月亮，他的降落就意味着开船起航。那个时候，船长做出非常友善的姿态，把丢在船底的竖琴拾起来递给他的妻子，我便和着唱起忧伤的曲子。每条银光闪闪的鱼在水面游啊，每条模糊不清的鱼在海底沉。大家都和声而唱，只有表弟不参加这个合唱。 个月地球的这个月卫星月亮刚一到那里，龙子表弟就进入他那与隔绝于世的境地，只有到满月时接近的时候他才会醒来。那次我故意不去参加登月，得以挨着船长夫人留在船上。表弟一上梯子，船长夫人就说，我今天也想上去那边。船长夫人还从来没有登上月球过，但是船长并不反对，甚至把他推到梯子上喊着，你去吧。于是我们大家都动手帮助他，我从后边支撑着他，我感觉到他在我的双背之上圆圆的软软的。为了撑住他，我的手掌跟脸都紧紧地贴着他，一直到他登到月亮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失去接触的痛苦，以至于为了能够跟在他后面，我就扑过去说，我再上去一点，好扶他一下。我却像被一只钳子夹住一样给拉了回来。船长说，你留在这里，这里有你该做的事。船长并没有提高音量，就是这么对我命令着。那时候每个人的意图都已经很清楚了，而我却没有理解，甚至现在也不见得把一切都弄得很清楚。船长夫人肯定一直怀着跟我的表弟共同登月的计划，或至少不让他一个人在月亮上，而他的计划很可能有更加远大的目标，甚至可能是得到龙子表弟的理解而共同谋划的，一起藏在月亮上待一个月。但也许我的表弟因为他是个道地的聋子，对他所试图解释的一切都没有理解到，甚至他可能连自己是夫人所期望的对象这一点都毫无觉察。那船长呢？他期望摆脱妻子。我们看到他的妻子一刚到月亮上面去，船长就变了模样，于是我才明白为什么他根本不设法挽留他。然而船长从一开始就知道月亮的轨道在变化吗？ 们谁也没有对此有过疑问。龙子表弟，也许只有他在朦胧中知道些什么，预感到那晚将要告别月亮。因为如此，在他秘密的地方藏了起来，就再也没有露面。船长的妻子则一直跟着他，我们看到他多次穿过鳞片间的开阔地，忽然停下来，望着我们这些留在船上的人，似乎是在问我们是否见到过龙子表弟。那天晚上肯定是有些不正常，海面不像以往月圆时那么紧绷绷的，几乎向天空拱起来，而是显得很放松很柔和，好像月亮的磁力不再发生作用了，连月光也不同于其他满月之时，好像在黑色夜幕中变得更浓了。在月亮上面的同伴们应该也发现了正在发生的情况，向我们投来惊惶的目光，我们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叫出来，月亮远离地球而去了。 月亮远离地球而去了。月亮上露出了我的表弟，他奔跑着，显得并不惶恐，也没被吓呆。他手扶着月亮地面，像以往一样翻了个跟斗，而这次他却只能够跳到空中悬浮了起来，就像上次的小女孩一样。他在月亮跟地球之间停顿了一会儿，他转过头，用力像游泳时战胜水流的样子，挥背向我们的方向，以从所未有的缓慢的速度游过来。月亮上的其他水手都急忙模仿他的样子，没有人再想到把采集到的月乳带回船上，而船长也没有因此而斥责哪一个。由于时间过得长了些，两个星球之间的距离不再容易穿越。无论他们怎么模仿表弟，或飞行或游泳，都是在半空中手舞足蹈胡乱比划而已。船长大声叫着，互相抓住，笨蛋，你们互相抓住啊。听了船长的命令，水手们试着互相抓住，形成一团，一起向地心引力的范围前进。忽然一下，扑通一声就落入海里。我们念的是卡尔维诺的小说《月亮的距离》。好，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这个故事的终章才正要开始的。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继续来念卡尔维诺的《月亮的距离》这篇小说。小船奋力地打捞那些从月亮掉入海中的水手们，我叫说等等，还差船长夫人呢。船长夫人也试图要跳下来，但是她只在离月球几米的地方飘动，滑动着她那银白色的双背，轻柔地飘动着。我爬到梯子上，想把她的竖琴伸过去，让她抓住这个机会。我挥动的竖琴想要纵身跃起，而我头顶到月亮的距离也不再是先前那么近了，像巨盘似的月亮显得更小了，而且越来越小，好像是我们的目光把它盯得越来越远。天空像个无底深渊，只有星星越来越多，夜空在我们头上卸下一条空空洞洞的河，使我陷入无比惊恐跟头晕目眩之中。我想，我害怕，我太怕跳下去了，我是个胆小鬼。而那个时候，我鼓起勇气，竟然跳了下去。我在空中拼命地游动，把竖琴伸向船长夫人。不过她非但不迎着我来，反而开始自转起来。她朝着我的一会儿是脸，一会儿是后背。我喊着：“我们赶快拉在一起啊！”已经快要赶上他了。我抓住他的腰、手背，跟他握在一起。我们一起落下去吧。我集中全力要跟他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验搂着他的全部的滋味，以至于到比较晚才意识到，虽然在拉他摆脱月亮，却又使他重新回到月亮上。难道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吗？还是我从一开始就有了什么想法？我无法理出自己的思想头绪，却从喉咙中冒出一句：“我跟你在一起一个月吧。”不，我靠着你待一个月吧。我喊着，无比冲动，我要在你旁边待一个月。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落到月亮上，我放开了手，我们一东一西摔落在那凉凉的鳞片上。我抬起眼，以为就像前几次登月时候那样，一定会看到我头顶上面的汪洋大海像一个巨大无边的屋顶一样。然而这次虽然看到了它，大海却高的许多了，而且还有海岸线、礁石、海峡。至于那几只我同伴的船，就实在小得可怜。同伴们的脸已经无法看清，他们的呼喊声也极其微弱。只有一个声音从近处传来，那是船长夫人的声音。她找到了竖琴，正在抚摸着它，弹出如诉如泣的一支悲歌。漫长的一个月开始了，月亮缓缓地围绕着地球转动。在这个悬在空中的星球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熟悉的海岸， 而是奇深无比的汪洋大海。炙热的火山粒形成的荒漠，冰川覆盖的陆地，爬满爬行动物的森林，飞流直泻切成的陡峭山石，沼泽地上的城镇，石灰岩的大墓地，陶土泥浆的帝国，卷里使一切都涂上一层相同的色调。从外边看去，每个形象都显得陌生。大象群跟蝗虫群在平原上都显得一样铺天盖地，一样浓稠密集，以致无法区分它们。照说我应该非常幸福，终于如愿以偿，只有我跟船长夫人在一起，独享跟他的亲密，而表弟所羡慕的月亮成了我独占的领地。这一个月的日日夜夜，月亮不间断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月亮表面的乳汁以其酸甜可口的味道滋养着我们。当我们举目望去，那个养育我们的地球世界终于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它多变的形态。没有哪个地球人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色。我们凝望月亮那边的星辰，大大小小的，像是被天空压弯了的枝上挂满了成熟的发亮的果实。然而一切都在更光明的希望那边，对于我，这却是一次流放。我只是在想念地球，是地球使我们每个人成为自己而非他人。而站在这个远离自地球的地方，我自己似乎不是原来的我，而他也不是原来的他。我渴望回归地球，担心会失去它。我的爱情之梦也是在地球与月亮之间翱翔游动时就完成了。没有了地心引力，我的爱恋只能集中在我对深感缺憾的一切的思念之情上。那个地方，它的周围，它的过去跟未来。这是我的感受，那么他呢？ 我一对此自问就担心害怕，因为如果他跟我一样只知思念地球，这是一个好的迹象，是我们终于达到相互理解的标志，但是也可以是一切都枉费心机的表现，说明他心里惦念的只有龙子表弟。然而全然不是，他始终未抬眼看过我们那个地球，只是在荒野中面色苍白的嘟嘟囔囔没完没了，抚弄着竖琴，好像与月亮的这个临时的条件颇相融合。这是我能战胜了对手的标志吗？不，我输了，输得毫无希望。因为船长夫人明白我的表弟心里只爱月亮，他所想的就是变成月亮，成为表弟所爱的对象的一部分。以上就是卡维诺的小说《月亮的距离》，然后这个故事其实是还没有结束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可以去看那本《宇宙连环图》这本书，小说家他用12篇短篇，然后用同一个名字的主角，以一个看似宇宙科学的概念的叙述为起头，描述宇宙成型之时的种种。刚听完贝多芬《月光》，再来听一首德布西的月亮不会再靠近地球了，和地球保持距离就好。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这首曲子是贝加马斯克组曲德布西的作品当中的月光。好啦，最后听到这首是对，从头再放一次，我上次云海来有介绍的，这是 AHA Take On Me， 但是是 Unplug 版本。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月亮的故事，然后可以去找他原版的宇宙连环图这本小说来看。就把这首歌作为连假结束前的抚慰之歌吧。我是雷光夏，祝您今天愉快，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I'll be coming for your love, okay, and take on me. And ends, but that's me. I'm stumbling away, slowly learning that life is okay. And say after me, it's no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And take on me. You say, is it life or just to play my worries away? Here are all the things I've got to remember. You're shying away. I'll be coming for you anyway. Take on me. I'll be day or two.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